岛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老头去了三回。都吃了闭门羹了，回到家来，石金生是长吁短叹，准知的这事儿不能完。结果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公馆出事儿了，大人的眼睛受了伤了。他联想这些事情穿在一块儿，而且那纸条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叫佟林找石金生，就找自己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那肯定是为了小耳朵这件事儿引起来的麻烦。老头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，故此把王环叫到面前，一顿臭骂：“你还穿这玩意儿？你要不穿这衣裳能吗？”结果人找到头上来了吧？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在座的四位侠客一听，这就有眉目了。不用问，一定是高飞怀恨在心，夜入公馆杀死厨师傅，然后刘自检用药把大人的眼睛给弄伤了。他用的什么药？这玩意儿得弄清楚啊，关键得给大人治眼睛啊。这才请问十多石金生老人家，你也先别怪徒弟，跟他没有关系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这也算是一场误会，当务之急得给我们大人治眼睛啊，还有我们师爷还有个小书童，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中了什么毒药了？石铎手捻长髯，寻思了片刻，这，佟侠客，各位，我可瞎猜啊，这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在我们陕西，盛传一种啄木沙，听说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，专伤人的眼睛。7-7-49天毒气归心，准死无疑呀。听你们四位这一介绍，是不是大人中了啄木沙了？ 啄木杀，那怎么个治法你清楚不？哎呀，我听朋友们跟我讲过，难了。什么三冬雪九秋霜，也不还什么金花银耳，哎呀我记不太清了，得16味药材，也不怎么炮制，据说还得等到1年以后这个药劲儿才能行开，然后给人治眼才能治得了这个啄木杀呀。因为以前我没有研究，我只能说这些。二侠侯杰一听，把大铺脑袋一扑了，等，老人家您说的这我都糊涂了，咱们走捷径，这个解药有没有？有解药啊，这个解药叫八宝莲花露。哦，佟林就问，那么这个八宝莲花露什么人能有？ 这个可能惠斌能有，就是他手里头没有，他的朋友肯定也有， 我过去有过耳闻，我看这个事儿非找惠斌不能解决问题呀。你看这个事儿越弄越复杂，后来师铎说了，这么办吧，我先看看大人的眼睛，一则请罪问安，二则看看病情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。师铎说完了，四位侠客同意，准备马匹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。几位侠客走了，单说小英雄王环一看老师他们都走了，坐到屋里头左思右想，不是滋味，心里说，高飞，我惹你了，我招你了，平白无故你干这种事儿啊？是我老师上了年纪了，年老眼睛也不得劲儿，认错人了，把你耳朵给削去一个去，这是不对，可是我老师知错必改，还领着我三上玉皇顶，想要见你老师解释解释，你不让见呢，关着庙门呢，不让进去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不应该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，嫁祸于人。你别看我没在跟前儿，我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师徒干的，七心的何其毒也。你看把我老师急的，把各位侠客急的，这要到了七七49天，免得人死了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，头一个去掉脑袋的就得我师父白发苍苍，偌大年纪教我不容易，要真为我的身上混得掉了脑袋，我真是罪大恶极，难道我还在这挡着吗？不行，我呀得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我找找高飞去，另外最好见见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斌，我把这事跟他说清楚，他既然是侠客就通情达理，你手中要有八宝莲花露赶紧献出来给年的人治伤，一码是一码，那边治好了你怎么处罚我都行，哪怕要我这条命我在所不惜，别把我老师给拐到里头去。王环越想这么做越对，赶紧带好双头无解判官笔，背后背好金背鬼头刀，离开师父家小石家坨，赶奔古刹玉皇顶。他一边走着一边闹心，脚下夹紧。你想一想，他从家里起身的时候过晌了80里地，那脚程再快，到了古刹玉皇顶 已经是满天星斗的时候了。这爬山这山梁这个高啊，好不容易到了玉皇顶门外，王环站住身形，喘了半天气，把汗珠子擦了一擦。那位说练寒暑不侵，不是不冒汗吗？是啊，这阵心里头都着火了，不冒也得冒了，那是两回事儿。王环没砸正门，砸脚门，啪啪啪，有人吗？哪位当值啊？有人没有？时间不大，脚门开的，出了一个小和尚，还拎着灯笼，拿灯笼照了一下，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您找谁呀？我是释迦陀来的，在下姓王啊，我叫王环，我老师是宝刀大侠师铎石金生，我打算要见见老方丈力胆侠慧斌师傅，他在吗？你等等啊，我看看老当家的在还是不在。门关上，他进去了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小门又开了，还是那小和尚。阿弥陀佛，王施主，里边请吧。我师父正好在，正陪着朋友说话呢。哎呀，王环一看真不错，就怕说不在，这几十里地我就白跑了。整理衣冠，跟着进来。这座玉皇顶这个大呀，九层大殿。等进了四层院子，旁边是禅堂，屋里灯光明亮，小和尚上了台阶，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就在这屋，你请进去。好好好，打莲龙他进了屋了。往正中一看，有一座禅床，禅床上有拜殿大蒲团，上面坐着个高大的和尚。就这和尚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半头，这脑袋的大小跟坛子差不多少，上窄下宽，嘟噜腮，面塞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闪光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非同双鬓，一对环眼鼓出眶外，大秤砣鼻子，鲶鱼嘴，厚嘴唇往外翻腾着，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大耳垂肩，耳挂金环，特别叫人瞅着望耳生畏的是，这慧斌和尚的脑门子嘟噜着一块肉，这肉就好像那公鸡那关子差不多少，嘟嘟噜噜颤颤巍巍的，这嘟了烂肉在脑门上一挂，让谁瞅着谁害怕。身穿黄色僧衣，圆领大袖，脖项下挎着素珠，正盘膝打坐，旁边有把高脚椅，椅子上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，也是个高大的身材，宽肩膀，细腰身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拂尘，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长脸，小眼睛，大鹰钩鼻子，黄焦焦的须髯散满千心，眼睛放着光，盯着进来的王环。王环一看呢，正坐床上这位肯定是力胆侠了，赶紧倒身下拜。大和尚在上，晚辈王环叩拜大和尚。 跪下。你看王环的懂事儿，头一个觉着理亏，对不起人家高飞，二一个求人家来了，你能跟人家耍横吗？无论如何把解药弄到手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儿。所以到身下外，这大和尚正是力胆加会宾，就见他怪目圆翻看了看，哎，阿弥陀佛，施主不必多礼，赶紧请坐。来人呐，看坐。哎，王环一看这人长得相貌凶恶，说话蛮和气的啊。小和尚搬来了凳子，王环坐下了。慧宾再看了看他，王施主，方才我听说了，你是宝刀大侠石铎的高徒吗？正是晚辈。夜深人静，到了金凤山，古刹玉皇顶，见老僧所为何故？哎呀，大和尚啊，老前辈，实不相瞒，是这么。王环一点没隐瞒，把怎么发生的误会，师父失手把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，以致钦差大人年羹尧公馆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。最后话锋一转，扣到主题上了。弟子我来到玉皇顶不为旁的，恳请师父大发慈悲，能把解药给我，把年大人的眼睛治好了，我是感恩不尽。至于那场误会，责任全由我来担，杀剐存留大师父自便，怎么处置我都行，我只是希望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师父您慈悲慈悲吧。王环呐，这你把话说到这儿，我不怪你，你毕竟在我的面前是个年轻的娃子，我岂能与你一般见识？可这事儿你不应该来，你师父应该来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您挑理挑的对，只是我师父心如火焚，跟着童侠客等人赶奔公馆去看年的人去，我这自己在屋里待不住，我先行一步，我来了，我打算求您老人家发慈悲，能把药给我，我师父随后就向您来请罪，不知大师父意下如何？王环，你怎知我手中有八宝莲花露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能治得了呢？我这么猜测的，我毫无根据。好吧，事到现在，我实话对你演讲，我看你是个爽快人，我也不必遮遮盖盖，我徒儿高飞进的公馆，捅的这些篓子的确是高飞所为，至于年羹尧眼睛怎么伤的，你说的在理儿，他的确中了捉木香，可这种东西我手上没有，但是我好朋友手里头有，我好朋友有跟我有那是一样的，只要我点点头，解药马上就给你。是，既然大和尚把话都说了， 那么你能不能把药给我？ 不能，不能啊，孩子，我不怪你，你从哪儿来的，你还回哪儿去？起码说，你师父得来，他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事儿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刚才你张嘴铜铃长，闭嘴铜铃短，哦，铜铃也来了。我提个特殊的条件，铜铃得来。咱们想个解决的办法吧。如果铜铃柳叶摸身棉丝掌能胜得了我的双钢掌，满天云彩都散了，解药当时我就给。年羹尧绝无后顾之忧。另外，你师父误伤之事也化为乌有。你看这痛快不？你把铜铃给我找来，他名气太大，要没有他掺和着，这事儿还好办；有他掺和着，好说不好听。我现在把解药给了你，知道的老僧通情达理，不知道的我惧怕了铜铃。王环子，走吧，马上快走。太监，话不投机呀，就说翻了。王环是个年轻人，头脑一热，把一切全都抛开了，用手一指惠宾，我说大和尚，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，能耐大小放在一边，人品是主要的，我就凭您的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？刚才您说了，要想要解药不难，必须把铜铃找来，你要跟铜铃分上下论高低。你说嘛，铜铃要把你赢了，慢说要药怎么处置你都行。你又说嘛，如果铜铃不是你的对手，这药就是不给。我说大和尚，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。我师父上了年纪了，眼呢也有点发花，没看清楚，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，把耳朵给拉下去了。可我师父也好，我也好，一再承认不对，怎么罚我们都可以。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？跟铜铃铜侠客挨着着边儿吗？哎，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，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。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。我大和尚，你这叫以身试法，纵容弟子胡作非为。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，说多大就是多大。你知道年代人什么身份吗？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，代天巡守，如朕亲临，代表皇上西巡呢。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，你得犯什么罪？我可不是吓唬你，今儿个我来呢，以晚辈的身份，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，把解药一给了我，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，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，也奉劝年的人不究既往，跟你毫没关系。我说这就够意思了，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你就没想想你惠宾有什么了不起？